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琴日讲到畜生菜系咪啊？呀，佛赐阿难，鬼业既不，则情以想而开成空，方依世根而言负人，现对相直，生为畜生，酬其宿滞。呢度咧系讲由十集因所作嘅恶业堕落地狱，地狱受罪不之后咧，再堕落呢个鬼菜受呢个二报。鬼菜受罪不之后咧，就再嚟畜生道受生。受生做乜嘢咧？咁以前世欠债嘅人，大家嚟互相讨债还债。哦，咁所以咧，呢、这个畜生咧就系、是、以呢、这、一个呢一、这个人类系同居嘅，系由人类咧系养佢嘅。叫做畜生哦，咁太譬如猫啊、狗啊，或者其他啲畜养嘅动物咧，就系、是、靠人嚟养。但系除咗呢个人畜之外、畜养之外咧，仲有好多好多动物都系叫做畜生，因为佢罪地狱嘅罪啊，虽然系受报受尽咗，但系其二嘅罪业咧未尽。所以再做鬼，鬼呢就是七情三想的。现在鬼报已经尽，七情三想的业呢已经空了，于是呢就超出鬼道而生在人间，以在以前未堕落地狱之前欠人家的债的债子、啊、或者欠人家的命债，或者欠财债，或者欠物债，以呢啲冤家祭子对头咧，系互相系还债。咁所以咧，做畜生好多畜生咧，就系、是、又想还债而做嘅。嗱，你哋有冇睇过我写嗰本《宪法菩提心文》啊？睇过嘅请举手。哇，好可怜啊！我啲嘢唔受人欢迎嘅。菩提心文里面呢就说有一个人呢是在北方呢，就平时不是说好像以前啊，不是好像现在这样有车啊，或者有飞机啊，或者有货运啊，种种。以前呢一是就人呢就担嘢，一是呢就叫个马来拉车，或者牛来拖车。牛拖车之外还有那些驴仔来拖车。啊、所以普通的贫穷人家呢就是养着的女仔呢是去落山或者去城市里面买些米啊，买些粮食、啊、女仔呢就拖回去屋企的。咁话有一个人呢，咁佢就拖，有一日呢使个女仔呢拖好多好多粮食回屋企。咁回到半路呢，那个女仔呢就不想行啦，咁於是佢就打个女仔，咁啊打到女仔出血，咁嗰晚咧佢就发个梦，发个梦咧就话见到佢妈妈，系妈妈就同佢讲：仔啊仔啊，我而家嚟还债已经还完啦，你唔好再打我啊！我而家年纪老啦，冇办法托得喐咁多咩啦。后嚟佢妈妈同佢讲完之后咧，就然后有个女仔企喺佢面前，咁所以咧。佢醒咗之後咧，就知道呢個女仔咧係佢媽媽。後嚟佢就去請教個和尚，這個和尚係有神通嘅。佢話呢個女仔啊，係你媽媽嚟嘅。前世咧，因為偷咗你爸爸500两银啊，所以咧佢而家嚟到你投胎落你個家咧，係做女仔嚟還債。但而家咧，同你做咁多嘢，個債務已經抵消咗啦。而家已經年老啦，唔會再咩啦。你唔好再打佢啦。 这个就是，所以你以为偷人哋嘅钱、呃人哋嘅钱，自己有享受啊？要还债嘅哦。咁而家咧就系话呢啲人咧无恶不作啊，偷呃鬼骗，乜都齐。咁然后就呢啲罪咧就堕落呢个地狱，受呢个六交报。六交报受完之后咧，就再嚟个鬼道系受呢个鬼嘅二灾啊，二灾。未地獄的災現了之後呢，異殃呢是未盡，所以再受這個鬼祟。鬼祟之後呢，再來人間呢是跟這個債子來互相還債、哦、以前第一種是由這個貪執、啊、你記得十執因呢就是貪嗔痴慢疑那些因呢，以前是由这个贪心的习气所做的罪而堕落地狱的这种人、啊、就后来呢就变成魔鬼之鬼。魔鬼之鬼受刑之后呢，然后这个鬼刑就报尽，鬼刑就消了，再来人间呢是做这个枭累、哦、所以这个经文呢就说，佛赐阿难，鬼业既尽，则情以想而俱成空，丰衣世间以言负人，应对相直，生为畜生，酬其所制。咁、哦、呢、这个酬其所制呢，就第一种呢是乜嘢呢？是怪物之鬼嚟投胎嘅，投胎做畜生。呢種怪物之鬼啊，投胎做畜生係多數做咩？做枭累、枭鳥、哦、或者咧係唔係一定係都係做枭鳥，所以咧就話多為枭鳥。哦，枭咧普通就話貓頭鷹啊，據說貓頭鷹咧係抱一塊木頭或者抱一塊呢個泥土嚇。啊，然后呢就在它的鸟巢里面，猫头鹰是藏在地下的，在地洞里面成日都在那里叫似我似我、啊、来捕这块石、泥土或者一块木头来捕这个仔、啊、然后呢就真的变成小猫头鹰。变成小猫头鹰之后呢，咁呢个仔呢就食佢妈妈嘅肉，吸佢妈妈嘅血，然后呢可以成呢个鸟。咁所以呢呢、这个怪鬼嘅异习係贪心，所以呢就嚟想呢个债，想呢个命债。方八之鬼，方消暴尽，生于世间，多为究精一切疑虑。这个风拔之鬼呢，就是因中未堕落地狱之前呢，因为这个淫习的习气太重，贪淫的习气太重，那呢做了这些恶业呢，堕落这个地狱之后呢，受了这个正报之后，罪已经现不了，所以后来就疑风成形，变成白鬼。咁而家鬼报嘅业已经尽啦，所以就生响人间，多为救精。救精系乜嘢咧？咁就系为人哋报呢个吉同埋凶嘅先兆嘅动物。哦，呢、这个呢啲咧就系呢个白鬼嘅习气。嗱，譬如话做白鬼嘅时候咧，出现嘅时候咧，就一定系有旱灾出现啦。咁、这、呢個就係見到呢啲咧，就有呢個荒災或者旱災啊，咁令到人哋咧係防備，呢、这個亦係運勢之一個方法之一。啊、一切疑慮咧就唔係話淨係指呢、这、一個呢一呢一種白鬼啦。啊，而家幽精咧就係、是、一種動物，一種動物不只係呢種動物。包括所有呢啲色禽淫獸之類，哦，咁都係以呢個貪色為異習，所以係做呢一類。其次咧，就係呢個畜媒之鬼。畜媒之鬼咧， 是由这个什么疾得呢做这个鬼呢，是因这个狂疾，狂是狂惑他人，因为这个狂惑他人整蛊人的作这种地狱的因，所以就堕落这个地狱受报。地狱的罪现之后呢，就以这个畜生形叫做魅鬼，这个魅魅妄量之类的鬼，魅利妄量之类的鬼，这些鬼报现不之后呢，就已经呢是受尽这个报了。受尽这个鬼道的报之后啊，再为妇女啊，多为妇女，即是多数会变为畜生呢，就做这个狐狸之类。那狐狸呢是一种很蛊惑的畜生来的。哦，这种蛊惑的畜生呢，时时呢会变人形。啊，你记得吗？旧阵时嗰啲古人嘅小事咧，就好多尸身啊，半夜三更就遇着啲美女出现啦。呢啲就叫做狐狸精啊。而家咧有啲人蛊惑人哋先生嘅咧，就俾人哋闹佢做狐狸精啊，就系呢啲啦。咁啊，所谓千年狐咧为淫妇，百年狐咧为淫女，就系呢啲而呢个。魅利妄量的鬼的习气使现的。现在是鬼报受尽做这个畜生，都认教为这个狐狸。蛊毒之鬼呢，毒灭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毒类。蛊毒是整蛊人的，这个是什么呢？是由这个贪，这个嗔疾，嗔恨心重的人，由这个嗔恨心所作的罪呢，是堕落地狱，地狱受罪现不呢，就以这个重成形变成这个蛊毒的鬼。哦，而这个重成形呢，是就变成这个蛊毒鬼是什么呢？咁啊，是整蛊人的，迷惑人的。咁而家鬼报尽之后呢，变为虫类，就蛊毒的虫啦。乜嘢叫做有毒的虫呢？咁就是说燕蛇啦、伏羯啦、大蟒蛇之类啦，凡是有毒的动物，都是属于这一类蛊毒之鬼所变成的。有这个有鬼报尽呢，是变成这些燕蛇、伏羯这些畜生。衰厉之鬼，衰穷报尽，生于世间，多为秽类。过去由这个燕行的习气做这个地狱的因，然后在这个地狱受这个六交报，受现之后呢，就而衰成形变为厉鬼。前次讲过而衰成形，即是遇着人家头壳吊颈之类，咁呢佢呢个呢一、这个地狱出嚟呢个鬼魂呢，就透落呢啲人嘅身上做呢个厉鬼。咁而家呢个鬼报尽之后呢，就生向人间，多为秽类，係人哋肚里面嘅虫，或者帮助人哋消化，或者係结成一个秽症。如果呢啲秽虫帮助你消化呢，就嚟报恩。如果是整成你变成一种症候呢，就来报仇了。这个又是想这个宿祭之一。由此看起来，我们每个人都在受紧这个债，还紧债，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肚里面是不是有蛔虫的？每个人都有的。受气之鬼，气消暴尽，生于人间，多为食类。受气的鬼，因为他本嚟嘅因中咧，系骄慢降高，此己令他令到人受佢嘅气，咁所以咧，由呢种习气做呢个罪，堕落地狱，地狱罪不咧就意气成形，叫做饿鬼。饿鬼罪不嘅时候咧，生于人间咧，仍旧系贪慢成罪。所以多为食类，做什么？做猪啊、牛啊、羊啊、鸡啊、鸭啊之类，给人家杀，给人家吃。因为 骄慢的人呢是令人受气嘛，所以他现在就要受人来报复了，任你来吃，想人家的命，想人家的命制。忧年忧之鬼，忧消暴障生于人，更多为祸累。往昔因为这个贪妄为累，妄即是污蔑人哋，污蔑人哋嘅罪咧，所以咧就害咗好多人，因此要堕落地狱。地狱罪受罪而不咧，就以呢个忧而成形，变成厌鬼、厌鬼啊，讨厌鬼。呢、这个鬼报已尽嘅时候咧，就生于人间咧。仍旧由这个贪冤枉人的污蔑人的这个鬼的习气，所以呢就变成这个霍累。霍是霍慕或者依霍或者圣霍，霍慕是为人的霍慕，依霍呢是譬如说这些牛皮啊、这个毛草之类给人家做衣服的，欠人家的债，譬如骆驼毛、之类供人家成服，或者牛呢给人家耕田，马和人家拉车，狗呢就是守夜，鸡就施神，这一类都是为人类服务的。或者沉重啊，给人家变成狮子去做衣服，或者这个雕啊，或者这个鼠啊，这个羊啊，羊毛之类是降人家做衣服的，这些亦是想制之一，是囚魂宿制之一。祸精之鬼，所祸消暴障生于人，更多为应类。往昔因为见习生边界见邪，邪见恶见，所以做了罪而堕落地狱。之后呢以这个精成形变为魅离妄两鬼，这个鬼报尽了之后再生人间呢，凭这个魅离妄两个脾气的习气呢，就多为应类。应时而出，譬如说秋红或者春燕，这些都是有一个时季，有一个时节，有一个季节出现的。这些是什么？是贪命的习气，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没有一定的，叫做魅妄两鬼。令命之鬼呢，命灭暴障生于世间，多为忧精一切之类。因中因为耕炸的习气作这个地狱的罪，在地狱受罪不呢，就以这个命成形，变成逆屎鬼。而家这个鬼报尽了之后再来人间呢，多为忧精。忧精即是吉兆，譬如说是凤啊、龙啊、麒麟啊、狮子之类，一切之类呢是包括其他灵禽猛兽。这些动物呢是懂得人的语言，是被人的欺骗的，这些是逆屎鬼的习气使然。依人之鬼，依人之鬼呢是人亡暴障生于人间，多为循类。依人之鬼呢，就是因为这个过去世这个讼疾，喜欢为人打官司的，因此呢是歪曲事实啊，搜集人家那些隐私啊，这些罪恶呢是堕落这个地狱。堕落之后呢，咁受罪不啊，六交报现之后呢，就以着人为成形，作为成为依人的鬼。而家呢个鬼报尽了之后呢，他所依的人已经死了，所以呢他又可以超出这个鬼轮来到人间。来到人间做什么？是仍旧依据他往昔这个贪命的习气，多为循累。 信者信日是依人给人地养的、啊、是很顺从依人的。譬如什么、啊、譬如狗啦，譬如鸽啦，都是要人地给人地养的、啊、这一类呢众生呢是很多很多、啊、所以呢有些呢狗呢是狗的生变成人，有些人的生变成狗、啊、这类故事是很多很多的。据说往昔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啊、一得闲的时候呢就让他天眼通看看下这个众生里面有哪些是需要他帮助的、啊、或者呢有哪些呢是再痛苦的时候、啊、等待他去救济的。咁有一日咧，佢用天眼一睇咧，睇见有只狗，有只狗咧，系俾人吊响呢个深坑里边，又饿又痛，非常痛苦啊！于是咧，佢就去执起嗰只狗，俾嘢俾佢食。第一就解救咗佢饥饿啦，其次咧就医好佢嘅只脚。再其次呢就跟他讲法法。咁之后呢呢隻狗呢就点呀，因为佢同佢开始讲法法，呢、这个狗呢就脱离咗呢个狗嘅身，就去投胎做人。去投胎做人之后呢，咁有日呢舍利弗咧就去佢投胎嗰个家庭里边去化缘啦。咁嗰、那个呢啲系机缘吓，机缘成熟啦。咁佢个嗰个细佬哥嘅爸爸咧就话：啊，舍利弗尊者啊，点解你今日一个人独自嚟啊？冇人陪你嚟嘅，你冇小三嚟咩？咁。又是这个故事呢，可以知道呢出家的老人家的长老呢是可以有这个小三来做他跟班的，照顾他的、啊、他说今天你自己一个人来的，你没有小三会 陪着你给你差遣的。那这个舍利弗就说我未有找到这个小三来、啊、你可不可以给你仔给我做啊，做我小三来、啊、那这个人咧就话：我系有个仔啊，但系细咧，等佢大啲先俾你做啦。咁啊，过咗几年之后咧，佢真系送咗呢个小沙弥，呢个仔俾舍利弗做沙弥。咁舍利弗咧就教呢个小沙弥咧系修行啦。冇几耐咧，个小沙弥咧就证咗阿罗汉果。证咗阿罗汉果咧，佢就有神通啊嘛，有宿命通嘛，佢就用宿命通睇下自己前世系做乜嘢嘅。佢一睇，佢话：唉，原来前世咧系做只狗咁。原来嗰只狗系点啊？系一班商人咧带埋呢只狗咧系出去做生意嘅。点知呢班商人带嘅粮食唔够啊，咁所以自己都冇得食，边度有嘢嚟喂狗啊？咁嗰只狗肚饿嘅时候咧，趁佢哋瞓觉时候咧，偷佢啲嘢食。咁偷佢啲嘢食咧，咁呢班商人咧嬲起上嚟咧，就打断咗个只狗嘅脚，吊咗佢唔要佢。咁啊，舍利弗咧救咗佢，咪令到佢咧系脱离呢个狗身，投胎做人。咁而家咧，佢再睇咧，点解我投胎咗做人？能够即刻证阿罗汉果呢？原来啊，他在迦摄佛的时候呢是出家做和尚的，这只狗、哦、出家做和尚的时候呢，他因为他念经念得很好听、啊、但是这种人呢自己有一技之长呢就骄慢了。骄慢其中有个老长老呢是讲念经呢念到好难听嘅，佢就笑佢：，你念经好似狗吠咁样。就由呢一句口业咧，堕落五法世做狗。咁呢、这个呢一、这个 被呢個商人打死的呢一個剛剛五百世受刑啦，受刑搞捕啦，咁啊就俾佢俾商人咧打斷佢只腳，掉咗落去。咁所以咧，佢憑佢以前出家做和尚嘅功德，因此咧就得二舍利弗打救佢，然後令到佢咧係速得證呢個聖果。由此可以知道因果幾咁緊要。一句説話，所以你哋咧唔好隨便批評人，唔好隨便話人哋好，亦或唔好，口業係好緊要嘅。呢一個教咧就係話前世係和尚，因為一句口業咧，然後墮落呢、这個做呢個畜生，畜生報上咧，因為呢一個舍利弗咧係好慈悲啊，超度咗佢，然後所以佢發現咧。永遠跟隨舍利弗做舍利弗的小沙彌，這個是一個狗變成人的。另外呢 有一隻狗呢，現在講狗嘛，是講多一點，另外呢又有一隻狗呢，它就在一個家庭裡面，這個家庭就是信佛的，信佛呢它指引呢日日咧都請呢個和尚嚟佢屋企受供養。咁當個和尚食飯嘅時候咧，佢就踎喺和尚前邊咧，眼光光睇實佢，眼金金睇實嗰個和尚食。咁啊，和尚就知道佢想食啦。咁所以每一次攞咗啲布飯咧，就揸嚿飯俾佢食。哦，咁咧佢因為和尚有飯俾佢食，佢好高興，好高興。一見到和尚咧，就好高高嘅。恭敬搖頭擺尾啊，咁樣咧過一段時間咧，呢只狗死咗，因為佢對呢個出家人恭敬歡喜啊，所以就消除咗佢狗嘅業障，然後咧生響呢一個安息國啊，呢個國王做呢個王女啊，咁後嚟咧。就有一個熱士國，大家知道熱士國是誰嗎？是波斯匿王，波斯匿王呢是使他一個侍臣去到安息國，安息國覺得這個大士呢是很有學問和道德的，所以就將這個王女呢嫁給他，嫁給他之後呢，這個王女呢嚟到呢個安息國，當時未有佛法。嚟到呢一個波斯匿王呢個國家咧，睇見好多好多出家人啊，佢又生起歡喜心。因為佢習氣係咁樣嘛，佢做狗嘅時候見到出家人高興啊嘛，歡喜恭敬。佢而家做人咧，一樣見到出家人恭敬啊。咁所以咧，佢就有機會咧見佛啦，見佛問法咧，即刻咧係證咗三果啊，佢覺得。佛教不可思議啊！咁所以咧，聖日咧都請嗰啲比丘去佢家庭供養，咁而且咧係親自指齋，親自咧係去服侍呢啲比丘食飯。咁當時嗰家個大士嗰家人做工人家，梗係好有錢啦。嗰啲仆人咧就覺得呢個太太真係好啦。佢係公子出身喎，咁而家咧都能夠親自指飯、親自下廚、親自招呼啲比丘，咁啊覺得佢好好。咁甚不但佢親自招呼啊，而且咧係食完飯之後咧，仲要親自收拾、掃地、抹地。咁嗰啲工人咧就唔想佢咁勞碌啦，就收起個地拖，收起個地拖唔俾佢抹地。咁佢咧就將自己個衣服咧綁住咧做地拖嚟抹地。咁有一日咧，佢啊先生嗰個弟子嗰個工就見到佢啦。佢話：你就算恭敬出家人都唔使恭敬到咁樣啊！你成日恭敬出家人，我又唔見佢俾啲錢俾你，你所享受嘅都係我努力得嚟噶。你有乜理由將啲身心嚟抹地啊？咁佢話：你唔知道啦，我前世係隻狗嚟噶。我因為咧係見到出家人恭敬尊重歡喜哦，所以咧就脱離狗胎，而家做皇帝女啊，而家又嫁到俾你享福啊，所以我而家咧就要多啲尊敬。咁佢個先生又好， 佢話：哦，原來你對一個出家人恭敬尊重，尚且咁大福報，何況對多嘅出家人呢？於是咧，佢先生咧又降法及僧。啊，呢個都係善嘅因緣，化啊化佢嘅家人。所以你哋家人唔信法咧，你就唔好同佢嗌交啦。啊，你又唔好話同佢咧鬧意見。啊，你慢慢感化佢。慢慢講道理俾佢聽，有時咧你去佛堂拜佛，媽媽唔中意噶，有時媽媽去佛堂拜佛咧，仔女唔中意噶，都係佢善根未成熟。如果佢善根成熟咧，你用一種方便嘅法門為佢解釋，應該咧係化到。我哋學佛就係要化度眾生嘛，自己嘅親屬都唔化，去化邊個？所以咧就應該咧俾啲耐心。俾啲善意去對待，唔好話：嘿，我做我嘅，我嘅自由嘛，關你咩事啊？咁成日喺度嘈吵就唔好啦。尤其是家庭裏邊啊，先生嘅信仰同埋太太嘅信仰係唔同，好多人都為咗呢啲咧係搞離婚，係實際上咧兩方面都唔對啊。因為人與人之間，每個人有嘅恩怨，有佢意見啊，你要尊重對方嘅意見。不應該是為了你的信仰就要蓋服從你的信仰，你如果覺得信法好嗎，那你就慢慢修科修慧，將功德回向他，令他心中善根，令他是轉邪歸正，不是說嗌交吵吵離婚就可以度到眾生的。所以這些就是佛法給你在日常生活中利用。仲有啊，中午早講個狗嘅故事嚇，有一個和尚做香燈師嚇，做香燈師咧，佢做完香燈師咧，有一日咧就喺度食餅，食餅咧一隻嗰個寺裏邊多數都養狗嘅嚇，咁啊寺裏邊有一隻狗咧就踎喺佢前邊，眼金金睇住佢食餅。看著他吃餅，看著吃餅他都知道，應該知道狗是喜歡吃想吃餅的，但是他覺得他很討厭，對著我你知道他又矮矮細細坐在那裡，狗就動起來，狗高高大大就對著他，他又生氣就養隻腳一踢就踢了一隻狗，踢完狗之後他又覺得哎呀好可憐，他都是肚餓才看著我吃嘢啫，我應該分啲嘢俾佢食。於是咧，佢就搣咗半隻餅咧，就帶俾只狗食。狗呢、這個香燈師一路都係做香燈做落去，做到老年嘅時候咧，有一日咧就有一個後生嘅人入嚟拜佛。有一個後生人嚟拜佛，呢、這個後生嘅人咧入到呢間寺，覺得好親切喎，覺得好以前曾經嚟過嘅咁好親切。咁但係咧，佢又驕傲啊！佢驕傲咧，咁啊有你知道做官嘅人出現咧，係有好多侍從噶嚇，咁然後咧大模師樣咁走入去佛殿，咁呢個香燈師咧就應該係招呼佢噶，但係呢個香燈師係好老實嘅人，你大官你嘅事咯，我有我食嘢啊，佢又踎響個走廊嗰度食嘢，唔理嚇嗰個大官咧，嬲起上嚟拉人咁啊！做乜嘢啊？拉埋嗰個香燈師打三十大板，因為太唔睇唔起本官啦。打完之後啊，唉，真係唔應該咁可憐，佢年紀咁大都仲要做香燈，我打佢做乜嘢啊？咁唉，我要佢咁可憐啊，踎喺度食餅，梗係肚餓啦。我請佢去供養啊，咁啊，我整一間屋俾佢請去供養。咁呢個香燈就同個大和尚講，大和尚話：你去啦，你去啦。香燈師話：我唔敢去啊，我唔得罪佢，佢都打我三十大板，我仲去食佢嘅飯啊，成日打死我都有份喎。啊，咁嘅時候咧，嗰個和尚咧就大和尚就話：你一定要去咁，因為你同佢有一段恩怨嘅咁。啊，點解咧咁？佢話一腳三十板啊！半餅三年糧，是你非去不可啊！係點解啊？咁係呢只狗咧，前呢、這個演功大人前世係呢間寺裏邊養嘅狗，係因為咧聽經聽得多，對出家人恭敬 所以就消除了他业障，他变了做人，他听经听得多，所以现在聪明读书就考状元，所以就做大功。咁咧，佢因为佢前世咧，20年前啊，你踢过佢一脚，佢就无辜辜就拉你打30大板。佢后嚟你又俾半只饼俾佢食咧，咁所以咧，佢而家要供养你3年咁，所以一脚就30板啊，半饼啊3年粮啊，你一定要去受佢供养咁。啊，由此可见嘅因果。幾咁重要嚇，所以呢度講呢個七趣咧，就係講鬼由地獄開始係受罪，受人就鬼，受鬼生造然之後受畜生，受畜生之後咧就睇下再嚟做乜嘢啦，